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2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1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随队出征的中国运动员中，还有一批电子游戏的头号玩家。他们将参加这次亚运会电子竞技的表演项目。不知道这两天的比赛您有没有关注？电子竞技到底和打游戏有什么区别？一个职业的电子竞技选手需要具备哪些素质？电子竞技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来一起进入今天第一节的访谈部分吧。 Legends never die when the world is calling you. Can you hear them screaming out your name? 期待已久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随队出征的中国运动员中，还有一批电子游戏的头号玩家，他们将参加这次亚运会电子竞技的表演项目。这支集合了国内顶尖游戏玩家的电竞国家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为国争光了。游戏也可以为国争光吗？电子竞技和玩游戏到底有什么区别？电子竞技选手都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是怎么训练的？哪些游戏可以作为电子竞技项目的参考？电子竞技有机会加入奥运会吗？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频道为您讲述电子竞技市场的中国脚步。为您有幸邀请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电子竞技杂志的主编石翔，以及前 IG 战队电竞职业选手及管理赵天泽，欢迎两位。 哎，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主题曲啊，这个旋律呢，相信很多年轻的听众可能会非常的熟悉哈。这是一款叫《英雄联盟》的电子游戏啊，它的这个职业联赛也是世界范围的职业联赛第7赛季 S7 的一个主题曲哈，叫《传奇永不息》。其实这也是可以说是很多年轻人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电子竞技。我们一提到电子竞技呢，可能不太了解的人啊，一定会认为啊，那不就是玩电脑游戏吗？啊，打游戏。那这次出征雅加达的这个电竞选手也展示，也这个喊出了哈，要用行动来证明电竞是不完全等于打游戏这个口号。那么两位业内人士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来赶紧介绍一下电子竞技和我们平时在家里这个打游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主要其实来自于大家的目的不一样，因为如果打游戏的话，可能更倾向于自己身心愉悦开心一些，而如果打电竞的话，就更倾向于你为了获得胜利，胜利是最终目标，那你要为了这个胜利做出很多的准备和训练这样子。 我觉得呢，其实首先啊，就是从这个2003年开始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就把电子竞技列作这个第99项体育运动了啊。这个是其实在全世界吧都是相当早的，就是把电竞确认为一项体育运动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说电子竞技和电子游戏之间大家一直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实本质上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来源于游戏。对，大家从最终的从最初的这个蹴鞠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现代足球，其实 都是一个从游戏到竞技的这么一个过程，都是大家需要比拼意志、需要磨练技术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的， 是 就是所有的职业选手，包括像天泽这样的这种，都会说啊，真的训练是一个很苦的事儿，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啊。 嗯，刚才天泽和石翔分别先后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啊，这个电子竞技和打游戏的区别啊。其实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游戏是我们为了娱乐的一个发明啊，然后为了认认真真的打游戏，我们又把它变成了一种竞技和比赛啊。其实很多体育项目跟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 对 啊，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职业足球，就是人们觉得踢着球好玩，后来发现总得有个胜负啊，胜负呢我们搞得正式一些，就变成了有职业的联赛哈。都是一样的。那这次雅加达的亚运会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要分亚运会、奥运会这些运动会都要分大项、小项，对吧？那电子竞技这个大项里面呢，也有很多小项啊。我知道的有这个英雄联盟啊，刚才我们也放过这个主题曲了，以及王者荣耀国际版啊，王者荣耀应该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玩的游戏，以及皇室战争啊，还有实况足球、炉石传说和星际争霸二，那这些很多啊都是玩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游戏了。你们觉得为什么会选择这些游戏作为比赛项目呢？ 我首先来说一下，因为现在主流的竞技游戏主要分几大类啊，比如说像这个足球这种和篮球一样，它是模拟原来的体育的进行这样子的项目，比如说这个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它就和我们比较熟知的 DOTA 一样，是属于MOBA 类的，也就是大家通过推兵线摧毁对方建筑而进行为胜利方式的游戏，像这个星际呢，就是属于即时战略的运营的一种游戏。那卡牌游戏代表就是我们这里边的炉石传说，还有这个皇室战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比较主流的射击类的游戏是没有入选到我们的这次的比赛项目内的。我认为就是选这几个项目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比如说像射击类，就和这个电竞和这个运动的结合不是非常的强，不像这些项目。 其实他推了这六个项目嘛，就是整个这个评选的过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也有听这个亚洲电竞协会，然后 OCA 和这个中国的一些参与者的这个聊过这件事儿啊。其实更多的时候作为第一届作为表演项目，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电子竞技，就是目前选出来的这六个项目都是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就是还是说希望更多的不管是游戏玩家还是对游戏有认识的这种普通人，他们能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表演项目真正了解到，哦，可能这个电子竞技这件事儿和我们平常玩的游戏是不一样的。 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亚运会上，也是中国队代表着我们国家去出征的，要和其他国家去在这个项目上一决高下的。那也是赶紧来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目前在各个项目上我国有这个优势项目和这个比较弱项的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和足球这样的说法。那在电子竞技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趋势，或者说世界上公认的排名所在呢？ 是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中国比较优势的项目呢，主要来自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DOTA 类的游戏。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叫TI 的国际邀请赛。那中国也是在现在是第八届，也在第二届、第四届、第六届分别获得了冠军。那现在第八届也在进行中，而且奖池也是非常高，是最大的比赛。今年的奖金也在1亿7千万人民币左右。那同样在射击类游戏，本来中国是不是很被看好的，因为落后于其他国外的国家。但是随着近些年的追赶呢，前阵我的兄弟的这个他们俱乐部 OMG 战队呢，也获得了绝地求生的世界第一届的大邀请赛的冠军，也是非常的喜人的。当然在其他的项目，比如卡牌类游戏，这些游戏上中国因为就是我们基础底蕴稍微落后一些，所以这些项目上可能还没有达到统治性地位。 就是这次亚运会呢，中国队有三个项目是有这个中国选手参加的，一个是英雄联盟，一个是王者荣耀国际版，一个是皇室战争。从这个之前的战绩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三个项目获得奖牌应该问题都不大，只不过是说在这个争金夺银上是什么样，其实我可能会看这个选手临场的发挥。 是 只不过就是从这个电子竞技发展这个历史上来看啊，韩国 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国家，他们从1998年开始就是政府在大力的推广电子竞技这个项目。而中国呢，现在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电竞人口的大国，电子竞技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然后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就是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水平呢，也是就是在各个项目上都处于第一集团吧。 嗯，是这样的哈，也是据我了解啊，我们中国参赛的这三个项目里，英雄联盟我们是有一定的夺冠实力的啊。看看这一次啊，韩国国家队和我们中国国家队啊，这可以说是亚洲的两个这个电竞的大国了。现在是， 对，就也是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在这三个项目上，应该是最强的两个国家。 没错啊，这也应该是会迎来一个巅峰对决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电竞不是体育运动的这个论点啊，也是一直是很激烈，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甚至有些国家的奥组委干脆就提出了电竞伤身，反对成为体育项目这样的言论哈。那两位能不能从这个更加职业、更加深入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说说，到底电竞是不是体育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电竞一定是属于体育的，但是它在列入这个运动项目中的过程中呢，它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两点问题。第一点呢，是比较类似于我们这个国际象棋这种，因为它可能脑力对抗过比较多，那你一直静坐在那里，你其实并没有一个整个身体上的很大的对抗，可能来自一些精神的压力，它不像传统的这种强身健体的这种运动。那第二点呢，可能电竞项目它会有一定的攻击性过强，它和这个比较和平的这种运动的观念不是很相像，就是这两点我认为是主要的区别。 嗯，是这样哈。 世界冠军这些曾经拿过金牌的这些选手，其实很多人在背后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而且很多人在退役之后留下一生的伤病。对，这其实电竞选手也是一样，就是当这个训练量超过人体极限负荷的时候，都是会造成伤病的。 没错， 只不过是说电子竞技因为它更便捷的条件，让大家有了更容易参与进来的方式，所以有一些可能不太能良好控制自己的这些小朋友啊，对，就是比较长的时间投入到游戏里，所以造成了这种身心的伤害。但实际上所有的竞技体育啊，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极限的一个过程。 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位嘉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电子竞技职业选手运动员了。 是 我们很多人都很好奇或者羡慕，就是可能很多现在老一辈的或者说年龄大一些的人都很好奇，说这个我见过运动员啊，但我没见过打游戏的运动员。还有很多这个年轻一些的朋友呢，很羡慕，说哎呀，好想把这个打游戏当做自己的职业，天天我什么不干，就打游戏就可以。这可能是都是存在着一些误会或者误解或者误区哈。我们今天也是接下来的时间，赶紧来揭晓一下这些答案。那么很多人都羡慕把爱好当做职业的人哈，但也有人说啊，把爱好当做职业是可能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那作为一个职业的电竞选手天泽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是，就是你始于兴趣，但是最终一定是忠于你的这个专业，就是你做一个事情你肯定要比较专业去做。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和一般的孩子不大一样，我是玩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先想做职业选手，然后我再去决定去做的。那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做的时候，我面对任何训练，那一刻我在决定做选手的时候，所有这些后续的训练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应该，这都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在我心里其实不存在什么这种枯燥的这种说法，因为你必须要经历这些你才能比别人强，不然你不可能去击败别人 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啊，我想把这个电竞作为自己的生涯或者职业，就只要打游戏好就可以，他要做的还有很多，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枯燥的问题。当然人生嘛，处处都有着枯燥和色彩哈，你必须从枯燥里试着去找到有色彩的东西。而关键在于不只是就是克服枯燥和训练的沉闷，关键是电竞是不是还跟我们想象的光是打游戏还有很不一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能不能从两位了解的这个电竞选手的故事当中或者自身的故事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每天电竞的这个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和大家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说除了这个打游戏打得好之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所谓的专业素养。 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团队游戏比较多，那你团队游戏大家一定是一起在一个线下的一个基地里大家一起训练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你和别人一起生活。那首先你自己，因为很多小朋友，我见过很多小朋友进到我们战队里，他可能十五六岁，他脱离了父母，他就自己独立生活能力不行，那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和其他队友相处的这种你团队生活能力，那还有他们这种，你打游戏呢，你也许你自己在家里面玩的时候你玩得很好，你对，然后你觉得你打电竞的时候它是不一样，因为你有固定的队友，不像平时你是随机的队友。那这种时候呢，你要和别人的团队协作能力啊、你和别人的沟通能力，你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你的意见，你怎么接受别人的意见，那这些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毕竟可能大家年轻，可能更个性一些，都比较张扬，可能接受别人这一点上做的还不够多，这方面问题比较多， 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平常采访的时候，去到一个俱乐部里啊，你会看到说，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支撑部门，对，就是有体能的，有心理的，然后有这个技战术指导的，其实选手除了这种对抗的训练之外，平常他们还会被这些支撑部门所服务啊，就是选手需要做体能训练，保持你的良好的这个生理状态，然后在这个大赛之前会有心理辅导师，然后来给你做这种心理辅导，然后有伤病的时候还需要做这种日常的康复和这种集中的这种伤病的诊疗，然后最关键的一个可能在每一天就是训练完之后，都会有教练有数据分析师来跟你分析当天的比赛，你需要全情的投入到其中去钻研这件事儿。 是这样。说到这个学电竞啊，我们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很多学校开设了所谓的电竞专业，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电竞选手更多的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哈，谁打得好我把你找过来你跟我们一起打，那现在好多还是有了学院派这一说。那作为从业者，你们认为学院派的电竞选手和现在相比靠谱吗？有优势和劣势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对于整个电竞行业来说，学院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认为目前的比较多的收益体现于相关的从业人员，比如说一些现在比赛赛事多了，一些这种导演啊、编导啊、现场的这些执行，然后包括一些战队的管理上，真正从选手的角度，我个人认为现在学院派没有非常大的优势。石老师您怎么看？ 实际上培养职业选手这件事儿一直以来都不是高校能解决的问题，对，就是在传统的竞技体育也一样，他要回到这个体育工作，回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体育的机制上来。高校呢更多的是培养一些相关专业的人才，对，就是之前教育部通过的那个专业也叫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嘛，就是他其实不是说培养的是运动员，而是说培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职能性的这个人员在里面。现在在做这个电竞教育的其实更多的也都是做的一些职业培训类的这种东西，而不是说选手。 对， 这个 让我想起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啊，去年有一个很火的新闻说传媒大学开了电竞专业，后来我去一看啊，确实有很高端的这个电竞训练室等等等等，但是我再一问呢，他们的上课并不是说带着他们怎么玩游戏啊，大学老师是很难教好他们怎么打游戏打到那么顶尖的，他们教的是如何做好一个游戏解说、游戏运营，如何去做一个战队的职业管理等等等等啊，如何去办起一场比赛啊，我们的这个学生是在学这些，这也是让大家对这个之前的曾经的网红专业电竞专业啊，赶紧是勘正一下，别误解了这个专业。我们的听众也是今天对这个节目啊非常有感触，我们的刘海平这位老听众就说，看了今儿的这个直播啊，才知道电竞是不等同于打游戏的，以前是一直有误会误解哈、其实我相信随着我们这样的节目越来越多啊，随着大家呢越来越多的去观看到揭开这个蒙在电竞和电竞选手身上的生活中的那层纱以后，我们会看到他们和很多的职业体育者运动者一样啊，都是有着艰苦的训练，都是有着很高强度的训练的生活，以及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体育项目，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那么怎么能成为职业选手？听了这么多，可能有的年轻的听众说，我现在打游戏其实打得不错， 那我该怎么成为职业选手呢？包括很多网友在之前还给我们提了，说我现在33岁了，我觉得我玩的也不错，我能成为职业选手吗？我怎么看那些职业选手都是小孩呢？啊，那我这个33岁行不行啊？包括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发来了这个自己的困惑啊，说我现在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电竞选手，但是我家长不让啊，这都该怎么办？那两位结合自己的经验来给他们答疑解惑一下。 33岁听众这岁数呢正好，因为在我去年打职业的时候呢我的队友他叫Rocket Boy， 他叫孟阳，他是83年的，然后他自己在04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射击类游戏的冠军。那他作为我队友的时候他已经33岁了，就是他自己也等于算是一个老炮级的人物了。就是其实更多的问题来自于年龄不能太小，现在很多比赛比如可能18岁的未成年的这个少年是不能参加的。那其实年龄大我觉得从来都不是问题，对吧？你只要梦想在，对吧？电竞永远都欢迎你。 是， 其实就是电竞选手这件事儿，就它是一个明确的职业，就是任何一个想要进入一个新职业，就比如说你想去银行做一个职员的时候，你一定是了解这个职业的，或者说你对这个职业是有认知的。其实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充分的认知这个职业就去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可能负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是说当你具备职业精神以职业态度去面对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它和任何一个职业都没有区别，都是你需要在里面付出努力，最终通过和别人的竞争获得成功，就这个路径是一样的。只不过电竞的职业选手就和职业运动员一样，它是一个更难脱颖而出的一个职业。 是， 对，就是相比于我们的更多的职能性的工作来说，它就是只有最后的那个冠军才是最受人关注的。就是这其实和所有的竞技体育都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就你当你进入这个行业想成为职业选手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这也是竞技体育的残酷和魅力所在。 对 啊，都是这样的。我经常看这个，有时候我也会看英雄联盟的这个比赛的直播哈。其实我更喜欢看足球比赛的直播，但是看了这个英雄联盟比赛直播以后啊，看了这其实也看了三年了啊，越来越发现跟这个完全在向这个顶级的体育联赛啊，我们这些主流体育联赛，包括 NBA 啊，包括这个英超啊等等这样的转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镜头调度以及对于选手对于赛事的包装和设计越来越相似，这个还是我觉得是做的越来越好了哈。这次雅加达亚运会啊，电竞项目是作为表演项目首次亮相的，也有传闻说哈，巴黎的这个2024年的奥运会，奥组委正在对电子竞技的这个问题与国际电竞联盟进行这个很深度的讨论，很有可能在奥运会上马上也要成为表演项目了。而且呢，亚运会我记得在下一届的这个亚运会上，电子竞技将不再是表演项目，而是正式项目了。 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奥运会上看到真正的这个电子竞技的选手以正式项目的选手的身份去出战呢？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现在的年轻人是互联网化的，他们喜欢这些依托于互联网依托于电子设备的这些新的内容，但传统的竞技体育其实年龄结构正在迅速的提高，他们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综合赛事，他们终归要找到一个方式去面对现在的年轻人，而电竞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我看来的话，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就算2024年不行，往后总有一天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们可以眼光放远一点看，就比如说我们超脱现在的电竞模式，比如说我们用 VR 的方式，那可能就像大家之前看过电影的《头号玩家》一样，那这里边其实你的运动量在他那个模拟跑步机上这些上面都非常的大，就解决了现在电竞的一些你不能强身健体啊，还有这样的这些问题。其实在这样的时候，如果等到 VR 那一天，那迟早我认为他也会和传统的体育没什么分别，而且可能你的比赛项目就像在月球上比谁蹦得高一样，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那我们现在政府也在扶持经济也在发展哈，我们包括这个各地也开始落户，这个把这个电竞战队作为主队来落户哈。我们现在北京不仅有国安、仁和等等北控这样的球队了啊，足球球队了，还有这个 RNG 这样的世界冠军的电子竞技也变成了，把北京变成了主场啊，我们也拥有了这样的战队。那两位嘉宾是如何看待电子竞技产业在未来的这个大的发展的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随着这也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也会逐渐有这些传统体育的这些强者们会介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就电子竞技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因为我当年 听过一句话，就是我当年被一句话感动的，我已经一直去投身于电竞。因为当时有位选手退役，他说就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吃不饱饭，饿着肚子，还要为别人做铺路石，是为什么？说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可能选说我喜欢游戏，我想打电竞的时候，不要有人去问为什么。就这句话也是鼓舞了我非常多年。 嗯，哎，确实这样哈。 就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整体的发展，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吧？对，就是其实终归会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而且会向着一个更规模化的方向去，因为这个发展是伴随着工具，伴随着互联网，伴随着人和人的更紧密的联系去实现的。对，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互联网的发展不停滞，那电子竞技的发展一定就不会停滞的。 嗯， 只不过是说这个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让它发展的更良性、更规范，然后在每一个阶段完成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效果，其实这个是需要大家去不断在实践中去讨论的吧。我觉得在趋势上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是这样的。 Legends never die。这届雅加达运动会电子竞技的正式登场，传递出了年轻一代未来体育的声音。电子竞技项目带着年轻人的期望，在雅加达完成了体育首秀，而这次成功的亮相也使它成为了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此，我们祝愿我国的电子竞技选手们在这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创出佳绩，为国争光。也感谢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频道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了，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都颇为常见，而袁殊除了最真实身份中共特别党员外，他还是日方严谨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府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而在五重间谍传奇的背后，更多的是世人乃至亲朋好友的误解，这是袁殊心中最不可辩解的痛。 在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袁殊奉上级命令撤退至解放区，随后被派至大连创办海燕报。由于其身份的复杂性，认识他的人太多，此后袁殊再也没有回到隐蔽战线，只是平淡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1987年11月26日，袁殊走完了自己76岁的人生，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修，这是袁殊为自己写下的总结。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袁殊很有可能成为一位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了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书写了一段辉煌的篇章。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了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大型系列丛书《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首发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套丛书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30000多件书法碑帖类文物中精选出保存完好易于呈现的珍稀精品，经过精心汇编，完整系统地再现了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和精髓所在，内容上涵盖了甲骨文、金文、砖瓦陶文等多种门类。此外，这套丛书还邀请专家针对每件作品撰写研究评述，目前这套书已经入选135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沙特旅游及民族遗产总机构主办的华夏瑰宝展览将于9月13号到11月23号在沙特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以历史发展为顺序，以文明伊始与礼制建立，一统盛世巩固与发展，包容多元的对外交往，商业萌芽与海洋贸易，宫廷气度与宫廷艺术五个部分，展示了中国千年的时代风貌、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与中外交流，展示中华文明的发轫、成长与传承，以及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的赴沙特展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7号到10号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这次音乐季将呈现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首场交响乐之夜将演绎激情燃烧的岁月、饮酒歌等耳熟能详的作品，中国民族歌剧之夜则精选了经典民族歌剧中的选段进行重新编配。另外，音乐季还首次推出了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竹笛、小号、小提琴等众多中外乐器将成为主角。最后一场缤纷惊艳之夜燃情北京将以燃情北京、追寻梦想等元素为线索，凸显京味文化和北京特色。时隔39年，阿凡提再来收割童年。继概念海报之后，阿凡提之奇缘历险日前曝光了角色海报，智慧担当阿凡提、相爱相杀的八一老爷、萌宠伙伴小毛驴等一系列经典的银幕形象悉数亮相。和以往不同的是，电影中除了展现阿凡提的机智以外，观众还会看到他的另一品质——勇敢。智慧英雄阿凡提将和伙伴们开启一段险象环生的惊险旅程，而在冒险之旅中，阿凡提又发现了潜藏着的更大的阴谋。这部电影即将在11国庆假期全国上映。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还记得去年年底故宫和一众化妆品牌联合推出的故宫限量款唇彩吗？虽然和美妆品牌合作，但故宫只是将它古色古香的纹饰作为装饰品粘贴在口红、香水等包装上。但今年就不一样了，最近趁着《延禧攻略》《如懿传》等清宫剧大火，故宫博物院一口气推出了20支口红。不过这次推出的暂时还不是实体口红，而是先用一款被命名为故宫国宝唇彩的在线应用，让消费者虚拟体验到皇家御用的口红色号，比如以故宫建筑红黄两色为主色调的宫墙和黄瓦等。那么你觉得自己最适合哪款故宫色号呢？最近一块来自泰坦尼克号沉船幸存者的怀表即将拍卖，估值超过了2万美元。这块怀表的主人与当时34岁的妻子乘坐了泰坦尼克号游轮，计划前往美国开启新生活。然而讽刺的是，在泰坦尼克号的首航中，泰坦尼克号便遭遇厄运。船上时间1912年4月14号23时40分左右，泰坦尼克号与一座冰山相撞，五座水密舱进水，最终船体断裂成两截后沉入大西洋底3700米的地方。它的残骸直到1985年才被再度发现，目前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稍微了解电影发展史的读者想必都知道，影史首部电影是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大门》，而这部电影首次公开放映的1895年12月28号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电影诞生日。而说起电影海报的历史，恐怕绝大多数人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其实电影海报的历史与电影本身一样悠久，在首次公开电影放映的同一天，影史第一张海报就已诞生，贴在了放映场所的大门外。最近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宣布，影史第一张电影海报将在本月底公开拍卖，它的估价为4万到6万英镑。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国首个恶意号码共享平台最近宣布成立，平台把从互联网企业客户端提交的恶意号码推送给号码服务商和电信运营商等号码核查平台，对涉嫌诈骗的号码进行相应处置，加强提醒标记。号码服务商在手机内置的功能或下载的安全应用里覆盖到普通用户，一旦普通用户接收到被标记的诈骗电话，将会被提醒。真正做到高效提醒，拦截诈骗，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目前平台共享有恶意号码大约5万个左右，今后平台还会和微信平台合作，用恶意号码注册的微信可能同样无法使用。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今年暑月将在8月31号结束，暑运后半程返程客流相对集中，预计今天将是到达客流的高峰日，峰值预计达到21万人次，主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根据客流相对集中的特点，北京西站在途定列车的基础上增加旅客列车11对，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北京西站在进站口、出站口、售票厅等重点位置增加作业人员和青年志愿者，036爱心候车室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做好一条龙服务。市交管局最近公布了新增固定式交通监控设备的公告，这次新增电子眼616个，多数位于东城区和密云区，东城有118个，集中在雍和宫大街、鼓楼东大街、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东华门大街、景山东街，密云区有461个，除密云城区范围外，还大量被设置在国道上，特别是101国道密云段，共计新增30处。最后给您的周末提供一个好去处，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这个双休日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童书成为今年展会的一大看点。这届书展第一次设立了北京国际童书展，打造以中国童书为主导的全球儿童图书话语权平台，绘本展、插画展以及众多新书好书集中亮相。除此之外，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原创童书插画展区还甄选了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图画书，例如黑猫警长、九色鹿等经典作品将悉数亮相，勾起无数父母的童年回忆。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麋鹿俗称四不像， 今年是一路回归祖国33周年，大兴区召开了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开展麋鹿保护、申报自然遗产、参与冬奥吉祥物征集等活动。麋鹿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生命历史。这种古老的动物在古代皇家猎苑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它自古就被中国人视为祥瑞的象征？曾经濒临灭绝的麋鹿，今天的生存状况如何？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重回南海子的瑞兽麋鹿。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鼓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养殖海参的情况。很多行家都知道啊，现在正是海参下眠的时候，您在海面上或者是池塘边很难看到海参的活跃痕迹，因为海参怕热呀，不怕冷。看电视上说今年辽宁持续高温达到40度，比往年25-26度相差了10几度，非常罕见的高温致使当地的海参养殖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所以不难预料啊，今年秋深上市，市场上势必会严重缺货，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 是， 所以如果说啊，您是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又或者是想把海参作为高档礼品送人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今天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每一头呢都是生活在地中海的野生海参，自然生长、自行觅食的，而且每一头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淡干海参，送人有品位，自己吃营养高。那今天呢，厂家为了缓解海参市场的需求，现在每一盒海参厂家都要补贴1300块钱，等于说呢，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这一盒啊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头的野生海参呢才仅要15块钱。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面对秋深涨价之势，鲜芋仙厂家还能做到699元单盒裸价直供，这样的魄力啊，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够做到的。但为了不违背海参市场的良性竞争，本档活动是只有50盒的稀缺备货，先到先得，定完为止。 是， 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好，来看到尾号是1413的朋友说啊，听你们这样分析，看来下半年的海参市场会特别热闹，我们还是先囤点货吧。5576的朋友说啊，现代人都关注健康，下半年的节日那么多，有必要买点海参备着。 确实啊，很快呢就是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啊，这下半年的节假日是扎堆的来了。送礼呢也要送得走心一点。那海参呢，它是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的，是八大珍品之一。 不过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备货仅仅只有50盒。 是的， 一定抓紧拨打4007106108，鲜芋仙一级品纯进口纯野生海参，不要1999，只要699，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最后点时间，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